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，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张宇演唱的曲终人散， 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，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， 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， 蔡琴你的眼神，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 朴树白桦林，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， 苏芮不变的心， 让我紧紧握住你， 张学友情书，辛晓琪可爱的玫瑰花， 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， 老狼爱已成歌， 叫我们青春的从前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刘德华演唱的粤语歌，再入我怀中， 温馨起舞将影子带动，共醉缤纷一吻，似温柔如梦，相依相恋，心思相与共，望秀发一丝一缕轻风中舞动，迷让月光里一刻原似梦，和夜再牵手再做心里梦，旋律如希冀的心灵跳动，期望这一曲韵律将爱慕眼泪，热爱触碰，臂弯 之内，陶醉是情护送。相与共，望秀花一丝一缕，轻风中舞动。迷让月光里，因不愿似梦。何夜再牵手，再续心里梦。旋律如希冀的心灵跳动。 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提起我的错梦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我们听到的是黄舒骏带来的《避风港》，之前的那一首呢是陈明的《让爱自由》。千年雀歌这一时段还将继续请您欣赏许志安《对你的爱还依然在》，张宇《曲终人散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孙悦演唱的《放开你的手》。 你也想过，我也想过，感情的事所有人谈着，还来不及说，你已经获得这爱情那闪躲。关于你我说的太多，爱情的歌所有人唱着，我害怕难过，也逃避寂寞，这思念是一种很甜的错。我看不到你的笑容， 出来，激动不让你看出来。 Goodbye， 最初的爱，强忍着泪水不可以留下来。爱你的回忆让它飞向天外。最后一次约你出来，只因为我还放不开。 Goodbye， 最真的爱，往日的片段，阳光欢笑和梦想。失去的幸福如何找得回来？对你的爱还依然在，我们都不愿再互相伤害。还能再说什么？还能再做什么？说了做了只是无奈难堪。我都在，我也无所谓，也无所谓。最后一次约你出来，是因为我还放不开。 Goodbye，真的爱，往日的片段，阳光欢笑和梦想。失去的幸福如何找得回来？对你的爱还依然在，我们都不愿再互相伤害。还能再说什么？做什么？说了做了只是无奈难堪。对你的恨还依然在，只是我明白不得不离开。就算我辜负你，就算我伤透你，就算误会一场，错都在我。 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是把你套上的时候，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，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，现在我只能隐身忍

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。 FM 九七四， 就是喜欢听。Beijing Music Radio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经典粤语歌《时光倒流二十年》。这首歌呢，表达的是这样的一种情感：现在跟自己在一起的人，如果年少时就相识，一起长大该有多好。 童年你与谁度过，圣诗班中唱的歌，再哼一哼可以么？当时谁与你排着坐，白色恤衫灰裤子，再穿一穿可以么？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，童年变相识，余下日子多闪几背光。谁让我倒流时光，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，能留下印象，原谂你家中每道墙，拿着你歌书与你合唱。从前你与谁路过，走一走可以吗？当时谁对你凝望过，是否真的比我多，再演一演可以吗？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，童年变相识，余下日子多闪几背光。谁让我倒流时光，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，遗憾印象没有你家中那面墙，拿着你相簿从前拍过的相，昨日同过的窗，早些看着你美丽模样，对你天真的赞赏。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，童年变相识，余下日子多闪几背光。跟你去分享，遗憾印象没有你家中那面墙，拿着你相簿从头细看，你六岁当天已是我偶像。 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。 我也曾是一个傻瓜。 不因为我也能听一下，直到我清楚的想通，爱情不是唯一的靠山。春去秋来流转的时光，我总会走出悲伤一团，爱过的记忆成阴阳，今后多爱自己一下。看世界还在继续运转，不因为我眼泪停一下，直到我清楚的想通，爱情不是唯一的靠山。春去秋来流转的时光，我总会走出悲伤谜团，爱过的记忆成阴阳，今后多爱自己一下，看世界还在继续运转。 下面的这首《王子和公主》是歌手张信哲在2000年发表的《信仰》专辑里的一首歌。每个人的爱情故事中都期望能有童话故事当中的结局，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 会是什么样子？王子公主完美的生活，到底怎样才是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？那些爱心闯祸，谁会没听说？爱情来了去了，分了合了，只是个迷惑。无论因为自恋所以自私变得自我，还是心思着火恣意摸索终于失落。无爱让人寂寞，是爱更难洒脱。爱让人坚强，让人虚弱，让人受折磨。 在巷子口 痛，我和你终于放开手。夜空是灰色的，心里是说不出的冷。当初许下的承诺，现在来说都太多，只让我更有理由落泪伤心和难过。电话边收一夜，心起起落落多少遍，问自己等什么，和寂寞相约在半夜。情绪一直不肯睡，唤醒伤感的滋味。后漫长的每一天，我独自快乐伤悲，找一个依靠，好把你忘掉，不愿在回忆里独自寻找，一夜又一夜更加深的伤怀，怕最后想要忘也忘不掉。有寂寞可以依靠，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曾历百般创伤变迁，曾历百般的

画面留在这个夏天，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，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，自由在等待被唤醒，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。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，总会觉得好无力，却又没办法逃避。哦哦哦，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，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。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，想要定格时间，画面留在这个夏天，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，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，自由在等待被唤醒，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。时间在变，初心却不改变，有天都会实现，要现在自由自在，活得痛快，别辜负未来。现在起让自己任性，别去想那么。 改革开放，脉搏涌动，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，城市印记无限光芒，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四十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我的歌。今日歌曲天下永和，推荐单位山西文艺广播。 城市有声音，好歌送给你，一如初衷诠释至美。城市有歌，用歌声让城市始终有温度。永和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，西隔黄河与陕西省为邻，永和永远和谐之意。这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是人类文明的鼻祖，伏羲的故里。身处在这片守着乾坤八卦天人合一之地，观望着一个民族文化的缩影。山抱河，河环山，一山一水，一阴一阳，人处其间便是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绚丽画卷。传说老祖先三皇之一的伏羲曾端坐在这乾坤湾之上，仰观天象，俯察地理，观景悟道，激发灵感，体察自省出很多奇思妙想。他将这个奇特的大湾模拟成阴阳鱼，又将四个方向的标志物和八种符号画在一张图上，创立了太极八卦学说，开创了华夏文明的先河。用一首歌将眼中和心里激荡出的感悟幻化成一幅幅出色的音乐佳作，延续古之遗韵。黄河龙行乾坤湾，天下永和中华魂。永和之美尽在每一个人的心坎之上，音乐之中，天下永和。 是不是向往人间花好月圆，你才匆匆天上归来？是不是流连黄土觅香早天，你才久久不愿离开？是不是感叹山河造化自然，你才如此心潮澎湃？是不是期待明天精彩无限，你还依然梦想大海？ 天行健，初衷不改。

沉沉，就算再无常，灵魂仍留在你身上。年月日夜，或我这段情绪更漫长。 宣判结局，别说不认 决定离去，不要发出声音，别把梦惊醒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

心慌，会不会就算分手了以后能像别人一样坚强，不会沮丧彷徨。而未来总是要走进礼堂，心里难免有些期望，眼中有着喜悦的泪光，却也担心未来会怎样，是不是永远成为他的新娘，就像他当初爱我的时候没有两样。会不会就在我的身材变了模样，而我仍然是他最爱的女郎，永远心上。有没有时间陪在我身旁，不要那么匆匆忙忙，学习一起成长。不求什么地久天长，也不求什么地老天荒，只要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，我和他能朝朝暮暮一起徜徉。还有快乐悲伤，只愿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，我和他的小小天堂，小小天堂。关于我的未来和我的爱，他到底会怎样，是不是他也会有一副好心肠，给我美丽的爱情再不会让我心伤。有没有一双可以依靠的肩膀，让我从此不必再为爱情而心慌。会不会就算分手了一坚强，不会沮丧彷徨。不求什么地久天长，也不求什么地老天荒，只要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，我和他能朝朝暮暮一起徜徉。不管风雨还是阳光，也或许还有快乐，只愿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，我和他的小小天堂，小小天堂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风雨翻听见我刚从没问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，杨国文文艺作词，孟文豪作曲，平安于月月演唱。 梦想有多长，希望就会在前方，不懈追求与向往，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。 信仰有多高，忠诚就会更昂扬，美好蓝图与梦想就是

尊敬的我，我愿大家都爱我，就像爱他。哦，美丽的玫瑰花，哦，可爱的玫瑰花，我就这样。